天三月，三里三十三可三逢，龙不带小宝的乾坤呐，过年那里三个字八热字丧命，不念那里只落得一个字八里，此一番进宫去定金赔罪，你把那好言奉听，郭娘娘降下罪有功，丹臣是才奸，亲的盆寡人一要准，寡人家酒我不听谗言，岂敢我那开国的老臣呐，故事有大我的命老君，君臣们好一比那国如的清风，我叫一声姚皇兄姚子狂，搬家王国的爱情你哪里休流泪，免了悲臣放大了胆，一步一步孙要的那 来将要登台的呢是一位梅派的演员。哎，戏迷朋友会问，菊萍肯定报错了，那我给您讲段故事吧。话说当年呀，这个梅兰芳先生对奚孝伯先生啊还有这个一段知遇之恩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当初呢他刚刚崭露头角，梅先生就邀请他到自己的班社来当头牌的老生，因此呢以后在艺术上呢也学到了很多东西。那接下来我们请出的就是来自天津实验京剧团的新秀李珊珊，来为我们演唱《凤还巢》。 下面呢，请欣赏女花脸左红莲为我们大家演唱《铡美案》。左红莲是何许人也呢？是西萧伯先生的大儿子，我的师哥西彦宏的弟子。下面请欣赏《铡美案》。 今天看官墙上写着，秦将连三十，二十六将他当。 上场，驸马郎那接着往那哪个将要回过囊儿，赵忠闯了杀气，鼻子两个心，三个鼻子喊气，在庙我堂将老人压制在了某的大堂啊上。 西派呢，我们都会想起这个白帝城这出西派名剧。那么他的唱腔呢是哀怨激愤，表达了刘备痛失兄弟之后的悲愤心情。接下来上场呢是一个小帅哥，年轻的演员，他的名字叫张建峰，西派传人，前不久在第五届青年京剧演员大赛上获得金奖，目前还在中国戏曲学院学习。2000年呢拜欧阳中石先生为师，有请张建峰上场。 Hey.